喂，你之前冇思考过嘅咩？ 即 系你明捻知噶啦， 即系威就攞搏咪嗰下。系嘛？但系 唔系啊？你证明香港嘅反对派咧系好唔捻成熟啦。当然你问我，即系如果我系其中一份子嘅时候，我会谂就系、是，当我 make 呢个 announcement 之前，喂，我要 consider 下个 consequence 系乜嘢噶嘛？究竟我边个时候辞职，应唔应该辞职？我已经系考虑得好清楚，我先至做呢样嘢。喂，你几廿岁人、啊，你唔系僆仔喎，大佬。唔系买股票，我输完咗可以再嚟买过、啊，大哥。 咁、学你话斋几廿岁人，咁啲老人病走晒出嚟，又影响到佢智力发展。 唔系好捻好笑、啊，我觉得。喂，你大佬随口噏降鼻吸啊？喂，大佬你玩乜嘢啊？你嗰、那个考术啊，大佬。口述之前啊， 柏金信正系咁噶。 有啲人对民主党嗰样嘢咧，就其实就 系。我觉得呢下嘢佢系最戆居，你宁愿从来唔好提。 系。 你提做咩嘢啫？ 我覺得民主黨的問題咧，就其實是否決咗即係呢個政改方案之後咧，有好多人就覺得，即係或者佢哋自己黨裏邊又覺得就話，喂否決咗啦，所有債都還清啦，喂但係唔係啊？你其實呢個全面不合作運動嘅走數咧，佢呢條數係從來都冇找過， 佢係還咗息， 唔係佢係會俾湯家驊嗰個鳩毛頭咧打窒咗佢，就是、因為點解咧？你好撚簡單啫嘛。所以歐樂軒唔係錯得曬嘅，即係你夾住兩個選舉嘅時候，區議會再 general election 立法會，你又俾阿湯家驊搞咗鑊之後，咁我點搞啊，大哥？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喂，你估到㗎嘛？喂，呢、這個特區政府唔通會配合你啊？你否決完政改方案，我安排喺區議會選舉嗰時候俾你做曬啊，大哥，你唔係傻撚咗㗎嘛？梗係話你擾民啦、啊！梗系涉多过喺中间啦、啊，你谂都谂到噶啦，咁你咪自己啲大肆宣扬呢个系公投啊，呢、這个系要求重启政改啊，要求反对八三一啊，屌乜捻嘢都捞埋落去讲啦、啊。 冇钱就民间集资，奥巴马都系咁做噶嘛。 晒狗气啦，你打到一俾肥佬，你叫肥佬顶捻咗佢咯，几百万系咪湿碎数啦？ 唔系啊，讲 即系个问题就系你自己第一冇谂清楚，第二你都冇抗争嘅意志啊嘛。咁你共产党而家点解咁即係最近呢几年尤其是0371之后食住我嚟打、其中嘅原因就係、是、因为佢估到你班友仔嘅底线係乜嘢。有啲嘢佢估到你下一步系乜嘢。 唔系你出格少少都唔会做嘅都。 因为点解呢点解头先我攞到嚟做例子其实当然形容得唔系咁咩呢但係呢其实你面对共产党嘅时候你要等佢估你唔揾到嘛。即如果佢 expect 晒你每一步你嘅计算系点嘅时候你一定输俾佢。 咁你諗下就係话共产党当年点解会搞到即係国民党咁头痕呢就係佢呢个呢个打游击战术㗎嘛大佬啊。 哦、 即係佢又系好多虚虚实实嘅嘢先至系可以打得赢呢个国民党㗎嘛。除咗虚实之计之外佢仲有即係其实坚人即係其实好即系好惊人嘅即系意志啦。喂但系呢两样嘢都冇。即係你喺共产党眼中即系你真系 nothing， 即系原来你咁怕死嘅，喂啱啊！即系见到怕死嘅对手，真系共产党最开心、啊。呢个系 唔系呢个冇呢、這个冇办法，亦都系想再解释翻少少点解头先讲民间集资唔系肥佬拉顶咗佢，其实系讲紧话你动员民，即系动员群众好多种唔同方法，佢可以出嚟行，可以净系出嚟投票。喂，但系问题你要佢喂再或你可以再付出多少少，或者有更多嘅收获嘅时候，喂你其实俾嗰一蚊。系要群众买个希望啊嘛，喂，点解你唔试下咁样做咧？ 诶，同埋啊，你谂下而家嗰啲老甲又好，公民党又好，工党又好，全部都搭我十年嘅人，人生都走咗去三分二啦， 即系炒咗入棺材噶咯，呢班人都 唔系我唔系咁嘅意思，即系话就佢就嚟死，而系在于其实你斗争咗咁多年， 就系时候入棺材， 你都冇乜成果嘅时候。是不是应该放手搏一铺 嗱我觉得呢其实。 即是你那班人已经去到即是最迟暮之年。 嗱老实讲嗱温和。 你仲有咩会输呢 嗱温和泛民嚟讲呢即是好多人都将呢个公民党睇高一线啦。咁但是即是公民党佢而家都讲呢啲叫做系本土政纲啊即是起码会向即是做返啲实在啲嘅嘢想系。咁但是讲真如果你话落到地区工作啊即是同埋即是好多即是政策上面嘅嘢啦。喂你反而觉得就系、是、喂如果你话真系要称嘅话呢公民党系不如民主党会有啲嘢系。 喂、你错。 嗱最近嗱你听埋我讲先最近即是你起码围标反围标嗰啲嘢。喂即系